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跳起来！ 你会唱吗？ 不会，樊素会唱呀。 我记不住歌词了。这个，哎呀，好嗨呀、啊！今天一开场哈、不由自主的觉得应该动 起跳 起 来，对吧？ 不会， 我觉得你应该唱起来， 会， 因为你毕竟是得过十佳歌手的， 什么 对，唱歌获过奖的，咱也差点就出了片儿，是吧？ 没有，哎呦，你知道我在家，但凡是有这个歌放出来，我妈就在旁边，她说你跟着他们一起跳，我说我才不跳呢。 我觉得你就应该跳， 是吗？ 你现在白头发这么多，就是因为不跳广场舞。 这哪跟哪儿啊？ 对，因为你跳了广场舞，这个气血活了，你这头皮供血足了，头发就不会变白。 那你白头发也不少，你咋不跳？很多男孩一块跳， 所以我要深刻检讨。我就是因为不跳广场舞，才有这么多白头发。 哎呦，这个跳广场舞怎么说啊？你说现在这个，我每年回家过年，我都就不管是在县城里面还是在农村里边，你都会看到好多好多人，而且是你每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跳，就整个广场，我们县那个中心广场就几乎是被跳广场舞的给占领了。我每次去散步，我都去看，然后 你就应该跳。 我妈在旁边，她就心痒痒。我说你怎么不去？她说害羞。我说这么多人怎么都不害羞呢？她说那你怎么不去？我说我也害羞。我是觉得，我觉得有点丢人，你觉得？就是年轻人。 我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但是那些是大妈，都是四五十岁上了年纪或者退休的。 对，我觉得这广场舞它其实就应该推广到年轻人当中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比如说昨天我们说的赵丽萍那个女的，没事老逼她干这干那。 赵丽萍是个男的。 她枪杀的那个女的嘛。如果那个女的经常去跳广场舞，把自己内心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发泄出来，可能就不会有后面这一出，她就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哪儿跟哪儿啊？你 对， 都是 走。咱们再说嘛，比如说她是年轻人嘛，再稍微大一点的，可能工作压力大的职场女性，她们经常有很多压力的，而且现在社交活动也少了。如果她们能每天坚持下了班以后去跳广场舞，那这是一个群体性参与的活动。 不是，年轻的女孩，香港下了班干嘛？要不然去练什么瑜伽，什么热瑜伽，或者去打什么泰拳，就是你觉得那个比较时尚。就是你跳广场舞吧，很多年轻人不嫌弃嘛，他其实不是嫌弃他对身体不好或者干嘛，也不嫌弃他吵， 他嫌弃 他 low， 丑， 嫌弃 他 低俗，是吧？但是大俗才是大雅，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办公室每天大家跳个三四分钟广场舞，那我觉得该长个的女生就能长个了，产后需 要 健身的减肥的就可以这个瘦下来了。有些嫁不出去的女生，那通过这个身材越来越好，那也就越来越有个人魅力了。 好，从明天开始你带头在办公室里跳广场舞、啊、 行，我带头跳、哎、你带唱。 哎，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又要聊这个吧，主要是呢、你看广场舞，跳广场舞的大妈就现在越来越被污名化嘛。你觉得是不是污名化？ 是有一点，因为确实像你说的有点扰民，所以经常什么被泼粪呐、啊，然后跟跳交谊舞的那帮老太太老头打架呀、啊、等等， 还有打架的。 对，包括广场舞都有内斗的，比如说我看了那个西坡的还是那一篇文章嘛，他就讲了一个例子，就说我是泉水叮咚派的，你是什么另外一个什么倍儿爽派，最炫民族风派的，好，我们就来比一下，看到底哪家是真正的正宗的中国广场舞。 哎，你说这个跳广场舞哈，就是他们就说现在得有一个标准，就你可以，你有你的派别，我有我的派别，但是体育总局他觉得都行，但我们有一个标准舞步，十五套。 你觉得要不要跟着那个学吗？ 是十二套吧？ 啊，十二套，差不多吧，十几套。 对，反正之后还会有的。我也看这个体育总局说了，现在只推出十二套，以后还会陆续推出新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武术，你像以前中国武术可能门派特别多，现在也有这个武术比赛，但问题是武术上它有一些规定的套路，但是它也没有限制各家各派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虽然把广场舞上升到跟武术一样的这么一个层面稍微有点过，因为武术毕竟是国粹，你也不能说广场舞是国粹，但广场舞毕竟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你真的是很难去规范它的。但是呢，你出一个标准的版本可能是有好处的，起码显示了国家和这是文化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一起推的嘛，在国家层面对广场舞的一个认可。 就是说你放在民间它有可能被年轻人去污名也好，去指责或者批评也好，但是人家现在的官方认可是觉得它是城市的一个风景线，甚至觉得它成为一个城市名片，它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官方给它正了一个名，我觉得 甚至成为了一种国家特色。 国家特色， 对，因为像这个 还说要引进去澳大利亚还是干嘛的， 很多国家的华人其实都会在跳广场舞。前一阵我还看有一个英国某个大学的老外，他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他就在那儿唱这个广场舞的那些神曲，后边领着一群人在跳广场舞，所以你说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呀，对不对？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这些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输出去丢人，但无形中它也是这个代表了一种国家文化的强大。 哎、我估计，如果咱们听众有一些大妈呀或者阿姨呀哈，说老 我妈 咱们， 我妈还加了你的微信， 真的假的？ 有一天她忽然告诉我，我加了樊素。 对，好吧，我等会儿要清出来。哎，但是他们听了我们老讲他们什么丢人啊什么的，估计心里不舒服。 我真不觉得丢 人，咱不能觉不能再说什么丢人了。我实话实说，我每次回去到广场上，我都在那儿，我都巴不得天天在那看着。但是我老公在那催，他说有什么好看的？那这个东西你回去看电视不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我看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也一起进去跳，然后还有人出了一个视频说这就是姥姥或者是奶奶带孩子的后果，然后那小孩跳的可棒了， 哎、真的， 棒棒的。 我姑妈就是这样带着那个带着她的孙女，哎，但是你看，我就看有一些文章，他们就试图把这个广场舞这么一个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现象，他想要去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解读。 嗯， 那比如说你如果林语堂先生他以前说一句话嘛，他说你看你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人，你要看他闲暇时间做什么。他这个呢是比较能够凸显出他的个性特征。你看一个国家，他说也是这样，你要看他那些人群他们闲暇时间做什么，工作之外他们做什么。那你对于退了休的那些大妈们阿姨们来说，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闲暇时间做的东西就是去跳广场舞。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年轻人好像你觉得他审美上啊或者什么扰民啊这些公共秩序上不太受年轻人待见，我们就可以去一味的去忽视他或者去谩骂他。就你如果好好的去研究或者去接近他们，你会发现当中有很多很深层次的那些所谓的历史和时代的这些原因，就为什么他突然间火起来。所以昨天我也是一直在想哈，我说我们要聊这个，你怎么聊？咱也没有跳广场舞的经验，咱也没有去骂过他们，只是围观他们。但是你发现看了那些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他们研究出来之后，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课题，就你没有办法去绕过它，因为它现在确实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冷的热点，就它永远都是在你的话题库里面。可是呢它没有说像什么柴静雾霾突然之间全部被刷屏，但你跟任何一个人聊起的广场舞总是会有的聊。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国民性话题。 对，我们可以去在那个深入的去讨论一下。那为了好好的准备这期话题呢，我们真的是在网络上搜集了很多好好研究这个话题的这个学者。我就找到了两位，他们呢非常有意思啊，一个呢是中南大学政治系的老师，那另外一个呢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老师，他们都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啊或者公共管理的这个角度去研究，本来是一个非常自发的项目。他就说之前在北京上学，看到00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那种跳广场舞的前身， 它就是全民健身操类似那种，但是慢慢的发现呢，到2008年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就突然之间跳的人参与的那些群众是越来越多。那到了2012、2013年，就是什么泼粪门出来了呀，什么什么门出来了之后，就这个话题突然之间它就火起来。但是现在呢，就是咱们没法去统计全中国到底有多少大妈在跳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点你可以肯定是这个需求是有的，而且广场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广场舞大规模的出现之前，中国其实也活跃着类似的一些操啊，或者是组织等等的，但后来很多他们都被归作邪教了。那个时候 归作邪教了， 对对对，比如说那个时候非常出名的，像造成了很多人这个死亡的那个什么宫，然后包括我妈他们那个时候还接触了，除了那个宫之外，还有什么各种大大小小的地域性的地方特色的宫。我妈就接触什么强德宫，其实大家做的都是一套，就是组织一大批人去广场上练这个宫，可以说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只是后来这个东西，一方面它确实是有很多危害的，有很多封建迷信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它确实也是有一些不法的个人想利用这个去组织一些不法的事情，包括为自己谋利，因为卖一些音像制品啊或者书籍等等的，其实你去看一下里面都是非常低级非常迷信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现在这个广场舞它又健康又安全， 对， 就是所有人他都觉得这个东西对自己是没有危害的，首先是官方他是认可的，可以让你慢慢的这个发展，但是民间大妈们去跳，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哈。那其实那刚才说的两位学者呢，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现象。我们每天都聊，但是他们是专门研究这个的，就有很多就是我之前想不到的有这么深刻的一些发现。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中南大学的政治系的副教授，他叫做米粒。我也是今天先问到他，我现在体育总局他们推出来这个12套的标准，适不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推出？那对于这广场舞，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作为一个广场舞的本身来说，他们在实际的跳舞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觉得它变成了一个鸡肋。怎么说呢？就是在因为我们有同学是实地跟他去跳了大概2-3个月，然后他就发现跳舞有一个周期，就是他们要学一首新曲，大概要1周左右，1周到10天就可以跳得很成熟，然后你再接着往下跳的话，大家就觉得很厌烦，没有意思，就没有新意，要追求新，他们就会去寻求新的这样一些舞蹈。所以按照这个规律来说的话，12支舞曲颁行下去，它能够有没有持久的生命力，我非常的怀疑。而且广场舞它有很强的一个地域性，就是说在不同地方的人喜欢的曲子和舞蹈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在湖南这边有很多人喜欢跳那个浏阳河，他喜欢用这种民歌，然后在西北地区呢，他们就喜欢用当地的一些民曲和民谣。那这样用国家这样一种统一的标准去的话，能不能符合他们那种情感的需要，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当然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现在广场舞越来越引起官方的一个重视，所以呢有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比赛，比如县里组织的、市里组织、省里组织的大型比赛，在这种比赛中呢，他们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会会选取12支中的1支或者2支作为他们参赛的曲目，但是真正他们平时自己的跳舞的话，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由，然后非常取决于领舞者个人的一个爱好，还有他们群体的整个的这样一种偏好，还有网络上的引导，取决于很多因素在一起。所以真正能不能实行，可能还是一个疑问。 我看有一些关于这个出标准的评论，就是说其实他们会几个团体之间会有一些斗舞的这么一个情况，比如说你的那个团是跳这种风格的，我的那个团我就换一个风格，好像大家有一种争奇斗艳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我就想问一问就包括他们内部的那些管理啊，您刚才也提到有同学专门去研究他们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是吧，他们会因为什么起冲突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家好像我想要比你跳得好那种。 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就是舞团和舞团之间的竞争，那他们内部呢，就其实因为你作为一个组织者，他们是要承担很多的责任，而且广场舞本身它不是一些盈利的机构，很多都是完全自发的，所以他们内部呢就有，比方说有时候会收一点很便宜的会费，然后会费的管理，然后内部呢还要承担，比方说下载这个歌曲，然后领舞者要给大家去教这个新的舞蹈， 然后他的责任感，然后比方说他要做这些事情，他可能自己因为他自己网络知识也不够发达，有一位女士就是他自己也不太懂，所以他就要求他要请他的亲戚帮他来下载舞蹈。那他请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好意思专门去单独的去老是去白白的麻烦人家，他就每次给人家带一点水果啊，带一点小零食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去贴这个钱。贴这个贴大家又没有反应，他就觉得哦，我应不应该贴这个贴，就觉得心里边有一种不平衡。 嗯， 所以内部要但是他如果要提高会费，别人就又不高兴，你为什么要提高会费？然后包括有人可能自我觉得跳得非常的好，然后要领舞，然后其他人发现他跳得一点都不好，就说哦，那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人来教？然后他的自尊心就比较受伤害。 嗯， 所以内部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的一种人际交往，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管理或者财政上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矛盾，其实它和我们日常的一个小群体里边的矛盾看到的都非常的接近。 嗯，哎，那您觉得现在广场舞这么红火哈，就有的时候也会受到社会上的一些误解或者是批评，尤其是年轻世代的，似乎就刚才您开头讲的，对他们那些舞蹈有一点不屑，或者我不想或者我更加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就是他们知不知道社会上对他们有一些的议论甚至是批评，他们会怎么回应？ 对，他们知道。然后不过有很多舞团他们是态度比较积极，比方说如果说觉得他们是分贝太高太吵，他们就会想着我们要不要调低音量，然后把时间呢稍微做一个调节，比方说原来跳到从7点跳到9点，可能旁边小孩子睡觉就太吵，那就把它稍微时间压短一点或者提前一点，就会做这样一个调整。但是有时候呢，它也取决于外界对他的一个压力的一种方式。如果外界是很强势的去压的话，他们内部也会很强势的回应，他们解释出说，那我们也有我们的自由，那我们不跳舞你们让我们干嘛，你们给我们找一个解决的方案，就会也会有一种很强势的方法去反对。如果外界是比方有些学生，我们观察的一个是在大学里边的一个群体，然后学生就会去找他们说我们要自习，可不可以声音小一点，然后几次之后他们会适当的会调小一些。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然后资源太缺乏，所以大家都在争夺资源的一个矛盾。 嗯嗯，哎，但是您观察下来，你会不会觉得，就中国人在处理这种公共生活，它其实久而久之，它就也变成一种公共生活，它会， 对， 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会不会？他不是特别擅长或者习惯于首先为别人着想，就先顾自己的那个权利。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确实有这个，就是说他不考虑别人的需求是什么，首先考虑的说那我怎么办，我要怎么处理。所以这是很我们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有时候要和他们理论，他们的仗着人多势众，你还没有办法跟他们理论。所以这是蛮明白的，因为我们去前年的时候我们在美国也观察过他们洛杉矶地区有一个华人群体嘛， 嗯， 他们也跳一种舞叫排舞，也是上午有十多个人在公园里边，然后他们就会主动的把音量，虽然公园是很开阔，也没有特别大的声音，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噪音干扰的问题，可是他们严格的遵守当地的法律，就是要把它调到多少分贝以下，然后每天早上很安静的来，然后大家跳几支舞，然后很安静的就离开了。但就首先想的说，我这是一个制度，这是一个基本的公一个法律，我不能违背它。但是在中国确实是有这个，大家仗着人多势众，法不责众，所以有时候就会把个人的权利无限的放大，然后我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嗯， 所以我想他们的一个恶评可能很多方面来源于这里，就是跟他们争的时候没有办法争。 好，你看学者就是学者哈，他们就可以把一个好像已经是泛娱乐化甚至是污名化的这么一个问题，他就理解起来就可以往一些学理方面的方向去理解，比如说他们研究政治学或者研究公共管理的，他就会讨论一些关于什么自由的界限啊，法律的一些规则啊，就比如说为什么在美国好像这种纠纷就显得少一些，尽管是说我们在中国的社会新闻也看到说美国纽约还是哪儿公园里面被中国大妈吵，但其实他说你关注后续的话会发现他很快就平息下来，因为他的规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明晰，而且就感觉到美国的这个文化的包容 动性它非常的强，就是不会有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在舆论场上那么多的非议。它这个其实它也看上去是一个跟法律和社会文化是相关的这么一个话题。再一个就是你公共空间足不足够， 对， 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分配你的功能，甚至你可以跟一些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像什么老龄化呀，什么空巢化呀，甚至什么城市化呀，包括一些社交困境啊，甚至还有性别趋向，他们都可以给他研究起来。比如说这确实也是我实际看到的一些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农村的亲戚，他平常可能就是干农活，他对自己外在的他没有时间去打理去收拾，但是呢后来跳广场舞了，甚至有一些去表演跟别人比赛的那么一机会，就变得花枝招展的，就非常非常上心于去买什么样的衣服，买什么样的鞋子，甚至他很享受周围来自男性的一些围观。 嗯， 就是一旦人的观众多起来了，在旁边看他表演，他整个就来劲，你就会觉得哎呀，这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谁谁什么，这是我的什么亲戚吗，你都觉得换了一个人似的，就那种好像被尘封的那种女性的美哈，她突然之间被点燃了，我觉得特别棒。 樊素你太应该去跳广场舞。没有没有，其实我是觉得广场舞这个东西吧，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之前赵先生说聊到中国足球，当时说足协不是要和 咱们那个听众是吧， 对，分开嘛，其实有拉动内需的需求，但我觉得广场舞在这个方面真的是比足球更加拉动了内需。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很多女性她们去纷纷去为了这个在广场舞上表现更好， 对， 去打扮，去买衣服，去买化妆品，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很多广场舞的交流啊等等的，也促进了这个戏服产业，包括文创产业的发展。比如说像什么小苹果，那个电影其实一点都不火，然后票房也不高，但是这个曲子确实就火遍了全国，大街上巷。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曲子火了，小苹果才去格莱美拿了奖。我们这个文化也到了美国的最高的音乐殿堂，流行音乐的这个圣地格莱美去拿了奖，你说这不是为国争光吗？对吧？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对不对？ 就是你甭管说什么他的那些文化不高级啊，或者他的歌你觉得庸俗，但是他就是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先不要去用我们惯有的那种价值观或者眼光也好，去那个骂他， 对，我 看不起他。我觉得首先得去了解他哈。那要说到了解呢，那肯定就会有很直接的问题，他为什么能够火起来，他到底有什么更加深层次的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历史呀，或者时代的原因哈。我们等一会儿呢还要请另外一位也是湖南的老师，他跟刚才那个米粒老师是夫妻档，他们两个呢就一起来做这个，就自发的来进行这么一个项目的调研哈。等一会儿呢我们来听听黄永军老师的看法。三点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说到这个广场舞的研究哈，今天呢主要是两位湖南的老师要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他的这个介绍的他的这个研究的背景哈是什么呢？就是2012年的时候，湖南师大的等一会儿我们要听到的这位黄永军老师，他就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就带学生进行一个主题辩论，然后就也是辩论到什么自由啊，什么法律啊，公共空间的这个功能啊，结果聊着聊着吧，学生们他就举个例子，他说你看广场舞大妈怎么怎么样，他就把它作为一个就是当下你要检视这些规矩的时候特别好的一个范本。好，聊着聊着就发现啊，这个广场舞大妈身上他可以贴的标签，或者他可以被用来检视的这个尺子越来越多。于是黄老师就说，那咱们干脆弄一个广场舞研 究的这个小组。后来呢，他们就一二年开始就带领了几个学生，包括他的夫人，刚才我们听到的明丽老师一起，他们就在七个省市来展开，什么湖南啊、宁夏、啊、贵州啊、湖北啊，就开始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在做这么一个项目。他也没有立项，就是自己自发的觉得有兴趣。当然现在研究到目前呢，已经是准备出书了哈。那我们首先就问问这个黄老师，到底这个广场舞是怎么样火起来的？ 这个年代的大妈们，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是近三十年来，或者说建国以后，他就不断的有经历一些改革和改变。在那种文革期间，这一代女性是被当作那种半面天，然后来受到重视，就引起了政治上的一个翻新，诞生一个解放，所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一代人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目前这一代人，他是存在一个从国家层面来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子受到重视，作为半面天啊，作为政治力量受到重视。从社会层面来讲，他又面临着比如说固有的这种小区、单位，还有乡村的那种农村被解体的那样一个过程，因为大家都城市化了，然后有些是下岗职工，他没有单位，没有那个农乡村那种氛围，也不再有社区的氛围，所以他那种熟人社会，从社会层面，他的熟人社会也是解体了。然后从个人的那个家庭层面也是解体，因为以前传统上来讲是一种大家庭，但现在随着那个计划生育之后，已经成了独孩家庭或者是空巢家庭，所以他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家庭层面，他都得不到就以往的那种他熟悉那种生活的环境和熟悉那种生活的情境。然后广场舞的出现呢，恰恰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点。就第一，从广场舞的那个国家层面来讲，当时是全民健身，所以他觉得哎，我跳广场舞是受到了国家层面的一个认可。然后从社会层面来讲，这广场舞又是一个群体，就大家虽然不认识，但是很快就能认识，是一个又重新构建起他的一个熟人和社会，一个那种熟悉的那种生存环境。 嗯， 然后从家庭和个人层面来讲，他也有了一个可以社交啊，可以交往、可以交际的那样一个过程。所以他之所以广场舞那个入门的那个门槛又很低，就很容易跳。你从乡村来的，你从随便哪个地方来的，你不要那么高的文化，不要那么高的那个水平，跟着跳就可以了。 嗯， 所以他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能够消解这一代女性或者这几代女性那种内心那种孤独感、孤寂感、那种断裂感。所以一个论文题目就叫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就现在我们处于一个高度断裂的一个时代，但他们跳广场舞是一个自发的或者自我的能够弥合自己这种断裂感的一个过程和一个程序。 嗯，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广场舞忽然一下子这么风靡的话，我觉得它不仅仅是外部的原因，最主要还是这几代女性的一个内在的需要，而这样一个形式恰恰满足他们的对这方面的需要。 嗯嗯，就是我们看到大街小巷都有人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观众哈，人群当中的一份子，你看到会有一些意外，就是哎呀，就如果说按照传统来说，中国的女性是比较害羞的，就不是习惯于在当众，你可能舞姿也没有那么漂亮，身材也没有那么婀娜多姿，你就愿意当众在展现自己的肢体动作哈，就是会觉得似乎不太像中国人会做的事情。就这个层面我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迈出就是心理上这一关。比如说我妈什么的，我说你也去跳吧，她说不行我害羞。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就不害羞？ 这个东西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那个成长的经历，因为他们成长的经历刚好是属于那种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是集体主义，然后那种广场政治比较发达的时候。在那个时代里边，我们都知道叫你不论是诉苦啊，还是去批斗啊，还是去做别的，其实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自己对于某种体制或者某种那种利益集团的一种仇恨，然后也表达自己对国家或者对党的一个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养成了这样一种向外表达的这样一种习惯。现在再从广场舞来讲，因为它有一个示范的作用。所以他有那样一种在广场上表达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愿的那样一种习惯的话，他在广场上去跳一个舞，这对来讲，我觉得对这一代来讲没有太大的那个问题。当然，我们做过很多调研，就在调研的过程中间，那些大妈们要加入这个群体，他真的是有纠结的。这是我在那个英国的普茨茅斯大学做讲座的时候，我讲的这个问题，就是广场舞当代社会的一个观念冲突问题。就他要加入这个群体，他首先确实 他存在一个你刚刚说你妈要的时候会存在这种内心的纠结，就说我去跳还是不跳，我跳的不好那人家会不会笑话，对 不对？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首先是他的一个自我的一个纠结， 嗯， 所以他这样的纠结之下，但他又确实有我刚刚说一种感染的冲动，因为他看别人在跳，然后他觉得很有冲动去结识他们，然后认识他们，然后进去，对吧？ 嗯， 所以往往来讲一绝大多数人最后是会这种社交上的冲动和内在的需求会诞生自己的一种害羞啊什么的， 嗯 啊，就是一个冲突。第二个冲突什么呢？可能家里人会反对啊，你是鼓励你妈做，但是有很多的那种他的子女是反对他妈去，对不对？ 嗯， 说你去跳舞，要人家子女觉得有点难堪啊，然后会影响家庭的那个那个结构啊，影响家务啊什么的。但是后边我们发现，从调研发现，他一开始反对的人那些女儿什么的，往往没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着他妈去跳舞。 嗯， 因为他发现这个跳舞能给他妈带来很多好处，比如说身体上很好啊，比如说呢社交面越来越广啊，比如说他们人脉越来越广啊，啊，比如说大家有更多好玩的事情啊，不再像以前那种空巢家庭一样，大哥活得很郁闷，对不对？ 嗯， 所以可能他女儿没准跟着他去跳了，所以一般来讲，我觉得他会经历这两个家庭和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纠结和考量之后，很多人是加入进去他就绝不退出来了。 嗯， 然后他加入的方法呢，一般来讲有几种，有一种是那种，在我看的是那种防守型的。就比较被动，他就站在一个角落里看，跟着跳一跳，觉得慢慢跟那些熟了，他就融进去了。因为大家都是那个年龄嘛，所以共同话题很快融进去了。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人引荐的话，比如说他的一个朋友带你跳舞，那他就更无所谓了，他就跟着就跳去了。所以这是他们能够克服自己那种内心的那种害羞啊那种不情愿的那种原因。第一，他们其实有广场的，在广场上这种展示的那样一个记忆。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他确实有这种在广场上跳舞，然后加入这个群体的一种强大的需要。但从现实角度来讲，每一个广场舞群体，他又给那些新的那些人提供了很多的途径，让他们进来，比如熟人介绍啊，比如看到有新的人来了，他们很热情啊，比如大家随便聊聊天啊，然后大家就混熟了，混熟他就进去了。但大家进去之后成了一个集体，他就那个人就已经不再重要了，他已经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而是他们这个集体怎么看他。 嗯， 我觉得这层是他们消解他们那种害羞感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嗯嗯，那再一个就是外界哈，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评论，就是针对跳广场舞的这个大妈。当然有人觉得很好，因为强身健体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她可以拓展自己的这个社交圈，也可以成为甚至城市的一道风景线。我自己就喜欢去围观那些跳舞的大妈们，但是很多年轻人他们会觉得他们跳的不好看，或者觉得很扰民，甚至就觉得厌恶他们。有很多社会新闻，比如说去美国的公园里跳，或者在等飞机的过程当中也在跳，他们就觉得丢人丢大发了。就是这个，你怎么样去理解？我们怎么样去分析这种是不是存在着一种所谓的代际之间的矛盾，或者审美之间的差异？ 这个原来讲应该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你说的代际和审美。 嗯， 因为那一代人他成长的经历，他受教育的背景，他经历的事情，和这一代年轻人这是完全不同的。就我刚刚已经讲到那代人的那个背景，现在这一代人他更多的是一种比较自我一些，对，关注自己的一些利益一些。就是一个方面，包括审美啊，他都是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小资一点，然后更喜欢那种个人的一种情感的流露一点。但那一代老人家可能更喜欢那种比较张扬的、比较奔放的、比较大家都跟着跳的那种东西一些。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也是内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就是广场舞这个现象，它那么大的范围，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在那跳，它确实也造成了很多的外部性。比如说噪音啊，比如说把场地占了呀，这样的话也确实是会让周边的居民啊或者其他的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然后你比如说到国外的话，那就是它是一种复制，或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移植过去，所以可能让很多年轻人觉得感觉上也接受不了。这可能是这个广场舞在年轻一代或者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边产生如此大影响的一个原因。我当时分析说，广场舞其实刚出来的时候，我说过在其实200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在2008年前后是已经达到高峰了。但到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是2012年开始组织这个研究团队研究这个广场舞，其实到2012年为止，大家都还不关注这个群体。换言之，就是在这个年代里面，这个十余年的过程中间，就是除了这个群体之外，当时的社会的这个核心力量是 离这个广场舞的群体不是很远的那个群体， 嗯， 所以他们相对也对这个广场舞群体的那种内在的需要啊，他们的背景啊，第一有一种认同感，就是他们还是经历过那些事情，第二来讲他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那些广场大妈可能跟他们离得很近，不是阿姨什么的，所以他们接受比较多。但到了目前这个状态，就是一几年以来，随着那个更年轻一代的网，尤其那个懂网络的那些网民那个兴起，他们那种更年轻一代，他们对大妈他们当年的记忆啊，当年那种历史的情境，他们就没有那种概念了。第二，他们离这个大妈群体越来越远，他也从心理上越来越疏远。再其次，他们懂得去操作一些事件，就比如说2013年开始的很多事件，那什么泼粪门啊，什么扔水啊、藏獒啊、门枪啊，就他们有一种别的方式，能够迅速引起的网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这样的话呢，就这一代人不仅他是越来越离大妈群体远，而且他们有一种大妈们不能理解的方式，能够迅速把大妈们炒出到他们也不可能想到的一个境地。我这可能是大妈这个群体，而且大妈广场舞这个群体，到了2013年以后迅速被关注，然后迅速引起很多很多效应的，我觉得这可能最主要的原因。 哎，这个是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黄永军老师的一个分析，因为他从2012年开始就来进行这个广场舞的专门的研究，他最后讲的那个，我就感觉像是大妈们没什么话语权，或者说他们也不是很在乎，就是在网络上跟人争论或者为自己证明，就我跳我自己的舞，你们爱怎么议论怎么议论。 我觉得这个跟现在的整个经济结构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老说这个经济结构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结构嘛。然后你像我们可能是可能有人会说我们是白领，我们是年轻人，我们手里掌握的这种经济资源和网络资源都要比这些大妈们来的丰富的多，而且我们会有一种心理就是要脱俗。但是我们所谓的俗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门槛低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会认为农民工只靠力气赚钱，那它是一种俗的活，因为谁都能做。但是比如说我们俩能凭着一张嘴坐在这儿就把钱说话就赚来了， 对，我们也挺俗的。 对，但是可能就会有人会觉得，哎，我们这个职业其实非常的高级。 有吗？ 但是会有人认为啊，我们如果跟农民工比，就其实都是这个他们做的就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对，所以其实说实话，反而付出体力劳动的人真的是应该值得被尊敬的，因为没有他们的付出，你就看不到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所以这跟跳舞的大妈有什么关系呢？ 跳舞的大妈们，他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一个简单门槛低的，但是它跟瑜伽，比如说瑜伽，我们是要把这个经脉拉通，然后让自己的血液循环畅通，减少身体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去跳交谊舞，比如说我们去练武术，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前面那些东西门槛比较高，你比较难去达到和实现它们，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是高级的，它不是俗的。但是交谊舞这个东西，但是广场舞这个东西，你只要入门就会，管你的筋拉不拉得开，管你的这个腿伸不伸得直，你过去跳两下你就 OK 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俗的东西，谁都能干，那这它就不是我追求的。但是呢，其实反而广场舞它是最简单最易行，达到的效果又跟之前那些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心理上给它贴了一个标签，这个东西是俗的，就是因为它门槛低，简单易学，我不屑。 哎，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个美学的问题。就是你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一套审美，比如说有人他怎么看他都看不惯春晚，但你会觉得广场舞它有的时候那种美学吧，你就说他们的衣服都是， 但是你说的这个 大红大紫的， 对，你说的这个美学是精英美学，绝对不是全民美学。因为我们之前做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嘛，所有的这些精英们都是想用美学来包装自己，用自己的美学审美眼光来突出自己多么的与众不同，多么的精英。但是反而我们忘了，精英可能决定了社会的走向，但是支撑这个社会发展的恰恰就是这些草根们。 嘿，这是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很今天。哎，但是说来说去就是说它这是一个这个社会现象，或者说你得去研究为什么这么多人他都爱跳广场舞，他在那个人群里面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我反倒觉得我比较能够受落的这些接受的这些理由，就跟刚才两位老师分析的，跟年轻一代他们的那种受的教育也好，或者他们那种环境也好，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性的。比如说他们可能喜欢集体的这种舞蹈，他们在集体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种安全感，我是觉得不像现在的小孩可能从小他就是独生子女啊，或者说他在 个人的那个空间里面可以享受到的东西，可以供他选择的娱乐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我们闲暇，我可能我不爱去凑热闹，我自己看电影啊，上上网啊，看看书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也过得非常的充实。但可能咱们妈妈那一代，他们就不见得，就像我妈待在这儿，她会觉得百无聊赖，她必须得跟人聊天， 对， 参与到一种社交生活当中，群体的生活当中，她才会觉得我活在这儿，我是有价值，或者说她感到自己的那种存在感和安全感。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时候他们可能就是激情没有得到那种足够的发挥或者是宣泄的这么一个空间，就你到了老年的时候，甚至有点像，抓住青春的尾巴。但是就是你让你重新焕发一种青春，包括之前我们讲的，为什么他会这么在意旁人怎么样去看他，甚至男性的那些目光，他是觉得自己是作为一个，就很美的这么一个载体，它是出现在大家的那个焦点当中哈。我反倒觉得这可能是我觉得更加我能接受的这么一个理由。那当刚才两位老师讲的都还是觉得有一点学理性强哈。 对。 那要不然我们等会儿真的是再找一位是有实际的去观察和组织这些广场舞比赛经验的一位，县里的宣传系统的这个干部，我们等一会儿来跟江西的段先生聊一聊，他其实也是我们非常热心的一位听众。三里话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三点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接着呢来聊聊这个广场舞的实践的问题。那刚才有两位老师呢，他们讲述了自己研究广场舞的这个体悟和他们的结论哈，也是谈到了兴起的原因啊，包括他们在内部里面有可能会因为什么样的事儿起一些冲突，跟政治学又怎么样扯上关系，怎么样去理解什么个人的权利啊，什么消极的这个自由和积极的自由，集体的自由，这些各种的边界问题，你要是好好的从这个学理方面的去探究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范本。但是我们如果从落到实地上，就是看那些组织广场舞的这些个团体来说呢，其实有更加实际的经验和故事哈，去值得我们马上去分享和来了解的。那等一会儿现在立刻来连线在身在江西的一位听众段先生，他本身呢是一位这个县里的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也是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广场舞的比赛，也是见识到了在县一级的和这个村一级的这些广场舞团体的分分合合、起起落落吧。段先生你好。 白叔好， 金 宇好。 好，谢谢你跟我们连线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广场舞，它可能从这个人际交往方面，它也是能够看得出一些现在中国当下的一些人际交往的这个模式哈。这个当然说的有点学究。那如果说你接触到的，比如说夫妻之间或者邻里之间，他们会不会因为这广场舞的出现，会有一些关系方面的变化？能不能有一些故事分享？ 那我想，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嘛，如果大家一起去参与进去，总会变得和谐些。就像我们那个外交的指令一样的，对话是促进合作，促进社会和谐。 好关腔。 我举个例子吧啊，就是像我们一些村里面的一些广场舞队啊，然后一般跳舞的都是那些妇女，丈夫干嘛呢？丈夫就去帮那个妇女买音响啊，我先跟她买服装了呀，来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的时候也去做啦啦队员啊，他们出去表演的时候可能是做跟班的，去搬道具的呀，我那样他就多了一层交流。同时呢，那些妇女她去跳舞嘛，健身了，自己也会变得很有一种美感了，至少啊，虽然这个美感跟刚才春雨讲的，就是可能 不是那种白领的美感啊，可能是普通老百姓的美感， 嗯， 但至少是变美了嘛。 嗯 嗯， 他又不去打牌了，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关系就会融洽很多，有沟通了嘛，有交流了，有生活也变美了，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这个生活更丰富多彩了一点。 嗯嗯。哎，刚才这个湖南中南大学的米丽老师他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冲突，有的可能是因为他刚才举那个例子说下歌，每次下歌我都因为托朋友嘛，我自己得去买点什么水果啊小东西给人家，但是久了之后吧，我心里就会不平衡，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他就说要提高那个会费的标准，但是提着提着吧，别人可能不太愿意，甚至因为凭什么你是零五我又不是零五，就是这些小的一些人际关系的这个冲突啊，在你接触的这些广场舞的团体里面，是不是也是比较频繁的存在着呢？ 我感觉问题不大。 嗯， 为什么呢？因为广场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集体一点的活动。 嗯， 很多人呢更愿意在里面发挥一个主动的作用，比如说他去下歌，他更能觉得自己的作用啊比一般的队员要大。 嗯 嗯， 所以这种踊跃性跟积极性啊，它是比较强的。 对， 而且呢，现在比如像互联网啊，到处都有，家家都装了电脑，都接通了宽带，所以说下歌的问题，这是简单的东西嘛。 嗯， 如果你天长日久的，也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我感觉这种他说的那种冲突啊，不是很大， 不普遍哈。 而且像在我们不是很普遍，就是比如说你的小技巧的问题啊，这些大家都愿意去做，比如说。特别有一些队伍里面有队长，有领班或者副领班类似的， 嗯， 就像一些身份的人群，他更愿意去承担这么一大部分的工作。比如说大家有不同的歌曲，但我就会选我自己的歌曲去推荐给大家，那大家都认同了，哎，那我的那种成就感啊工作感就会更强一些，所以说他就很愿意去做。而且像我们这种乡村里呢，就是我刚才也听了一下，就是比如说像城市里有那种说队与队之间的冲突啊，或者是扰民的事情啊， 嗯， 这边还是比较少的。为什么呢？现在你要跳舞要不去广场，广场本来就是个喧闹的地方是吧， 嗯， 就是他那个音乐也不会特别的大，因为他音乐大的话离音箱最近的是谁呀，是他们自己啊，可能自己就会觉得吵， 嗯， 是吧，他就会把这个音量调到合适的一个位置，人多的时候可能就声音大一点，人小的时候呢你可能就用一个小的那个单放的那个手那个放音机就在旁边，甚至我们看过这里有些人可能两三个人自己就把手机放在旁边就放个小音乐， 哦， 我觉得老民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地方啊不是表现的特别突出。 嗯，哎，那他们会不会也像电视新闻里面有的时候在微博上传的，就是斗舞啊什么的？就你是那个风格，我是这个风格，我就非得把你比一比。你们那儿跳舞，他会分风格吗？就是流派吗？ 有，这个有，因为每个人的队伍啊，包括业务指导啊、队长啊，他的风格不一样，所以说他们选的舞蹈也不一样。包括我们现在您。去网上下的歌曲，因为很多人他自己不是学舞蹈的嘛，他就是八代，就是网上有什么一个录像他就跟着学，你可能学的是那个拉丁风格的可能就是拉丁风格，学的是民族风格的那就带出来一般民族的队员。 嗯，哎，那他们你接着说 交流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个社会活动嘛，大家愿意交流一下，看看谁跳得好啊，学习一下，这个冲动还是有的。像我们这里的一些比赛活动啊，有两种层次，一种是他自己去组织，我很奇怪啊，因为我们按道理，因为组织一个活动，作为我们政府部门来讲，就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资金啊、场地啊、人员啊、后勤啊，很多方面啊，感觉组织一个大活动比较难。但是因为有民间的他这种主动性、能动性，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它是两省几个市县的交界的地方， 嗯， 他们就本来就不认识。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他们因为这个广场舞，他们自己组织了一个跨省的舞蹈交流比赛， 不 是，我们都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本来是搞那种活动， 官方自己还搞起来 的，很难， 嗯， 哎，他们就搞得轰轰烈烈的， 嗯， 我觉得那种交流啊，是的确，而且它通过两省几个县的交流，可以促进通过民间带动政府，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些老百姓的沟通啊，包括一些信息方面了，包括一些经济方面呢，也就带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好的桥梁。 嗯，哎，你说的这个民间和官方啊，就觉得很纳闷了。你说为什么官方他可能想要去推或者花大力气去搞一些交流啊或者比赛，他反倒是弄不起来，民间他要干他很快的就可以很红火了，这是个什么道理？ 因为民间的话呢，他就相对来说更随意一点吧。官方的话你要走程序，比如说你首先你肯定要资金的一个支持是吧， 嗯， 要哪几个单位来组织，要人员怎么保障，嗯，官方就希望更规范一点，更体面一点吧， 嗯， 包括那个活动也不要出事，就是说他考虑的因素会方方面面很具象化， 嗯嗯嗯。 民间的话呢就可能是我们约好了，两个村，你们组织三个队，我们组织三个队，我们礼拜五到你们村里来跳一场，啊，下个礼拜到我们村里来跳一场，他们就很几个领队的一商量就可以定下来。 嗯， 作为官方的话，他的那就是那个程序性的东西啊，就比较多一些。 嗯嗯，好嘞。 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场比赛，但是我觉得是很有震撼力的，因为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所有就是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和参赛人员最多的一次， 嗯， 搞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很壮观。 嗯，好好，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哈，就先聊到这儿，谢谢你段先生，哎，谢谢你的介绍，拜拜。 不用谢，拜拜。 好，哎，这个说到官方和民间啊，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你看，有的事儿吧，就是官方一掺和进来，他就容易把一个简单的事儿弄复杂。 对， 就像这次他弄一标准来说，个大，你当然可以完全把它放一边，你不去理会它。 对， 但是有点担心官方他想要去搞什么引导啊，搞什么的标准啊，他就可以，他说不定把一个民间本来很茁壮发展和自发生长的这么一个东西， 反而弄得 对很扭捏，很奇怪。 对，其实他们想要推在民间的这种官方的广场舞的协会嘛， 嗯， 我看总局他也说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在这儿，包括要做全国性的展示交流啊，包括， 哎， 要征集更多的广场舞的编排啊，包括定期根据新的歌曲推出新的广场舞等等的。 嗯嗯， 但是你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唯一的一个注册了的广场舞协会其实还是在香港注册的，叫中国广场舞联合会。 哦，是吗？ 因为你在内地注册这种协会的门槛是很高的，除非你有官方的支持。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总局要把它收编，因为总局也说了，说我们是管不了的，这个广场舞茁壮发展， 嗯， 就算我们想管大妈们的脚也不会投票给我们的。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总局选的这些东西它是有意图去引导包括去扶持广场舞的发展， 嗯， 但是会不会有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总局的叫做群众体育司的司长哈，刘国勇先生他是怎么说的，把他的话给记牢了，将来万一有一天他食言了咱们可以找他算账。 那么我们推出这12套，希望原来在广场跳舞的一些同志能够在原来那个舞种上找不到的啊，能够找到他们更加喜欢的。很简单，我们想就是一个人去饭店吃饭点菜一样啊，希望我们这个菜谱啊能够再丰富一些，啊，再丰富一些。所以最近我看到有些网民也担忧说，是不是将来全国就跳这12套，其他都不跳了？我想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吧，误解，它不可能。你想，就是说我有这个想法。老百姓自己也不会答应，因为现在他是全国人民跳一套操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会不断的彰显，肯定不会强制推广，它就是一个推介。 哎，还算清醒啊， 对， 说他是有一个尺度的，但是既然都不会跟着你那套，你干嘛要出呢？是不是有经济利益？ 对，但是我觉得，对，这个背后经济利益可就大了。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什么音像制品 光盘啊等等的，包括音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设做一个全国性的广场舞比赛，那大爷大妈们得有多踊跃参加？那比如说，我们就按武术来说，我们有规定的套路，规定套路就这几套，在全国推广，然后呢有自选套路，然后再评一个总分。假设我这比赛在各省的省会城市的大的体育 馆办，总决赛在鸟巢办，那你想，那中国肯定是万人空巷，能赚多少钱？我觉得不如哪个企业先占这个先机，先把这个事儿给干了。 哎，这真是哈，广场舞产业在中国也是。估计是要越来越蓬勃兴起了，这也是非常中国特色的一档文化。 对啊，耐不住你参与人数多，假设每个人就收10块钱报名费，有1亿人那也有1亿呢，对吧？ 哎，但是呢，我就开始有点担心啊。本来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群众自发的一个娱乐性的项目，你如果慢慢的，好像一些经济利益啊，或者一些包括你争我夺的这些所谓的争夺一些荣誉，就怕老百姓最开始那种单纯的、纯粹的快乐有一些破坏。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吧。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哈。现在， 但我觉得你担心是多余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下周见，拜拜， 拜拜。